欢迎到 Otta Channel， 今个礼拜咧讲啲老嘢、老饼嘢。 因为冇货卖了。 唔系咁，其实一样就系啱好咧。嗱，介绍我自己先，我杰达。 啊，冇嘢。 其他中出声嗰时自己讲啦。嗱，咁咧，八月一就 FGO 就年终即系永州活动啦。咁其中其实就讲紧录影机，跟住咧，阿红 A 仲话录影机唔知咩嚟嘅咩，即系成班日本玩家就话死啦！我知录影机系乜嘢嚟嘅，我系好 out 啊！ 哦，這個呢就幾得意嘅，因為呢日本人係相對全世界嘅第一世界啦，唔好講你第三世界，相對全世界呢係比較耐去先去淘汰錄影帶呢樣嘢嘅，即日本人係最後一個守住錄影帶嘅國家嚟，其實可以叫做 應該我係錄影生產嘅國家， 唔即係生產係使用都係 使用，其實仲有人用嘅。 有我唔係講緊小眾，我知大眾應用啊。其實我記得好似最後一餅大量生產 Sony 係 Sony， 肯定係 Sony 噶啦。好似係零幾年嘅事嚟噶，唔係好耐之前嘅事嚟嘅咋。佢停生產係好嗱好耐之前嘅事。 根據我個人經驗咧，2008年喺日本嘅租大鋪係仲有租大鋪嘅。 咁但係你哋租底講租底鋪嘅話就點講咧？ 一餅餅嗰啲光之美少女啊嗰啲咧，喺錄影嘅租底鋪裏面成一排噶嘛。因為講真就係、是、依類咁嘅東影兒童向動畫咧，你係唔會正常講你唔會買碟噶嘛。最啱就咩？一家大細為冇嘢俾個女睇啊！我去錄影底好，執餅光未拆翻屋企俾個女睇。 唔係，但你搞清楚一樣嘢，呢、這個動作可以由碟完成嘅。冇必一定係大嘅，但係日本人咧係真係特別情有獨鍾於大嘅，即係呢個當然都關個成本啊、效益嘅事啦、啊。 不過其實錄影機香港錄影帶嘅退潮係幾時？係嚴極正你印象咗幾時啊 ？VCD 年代 96年咯 ，VCD 咯，真係被 VCD 殺死噶嘛錄影帶。 但係日本係冇興過，真正興過 VCD 冇 錯， 冇話 唔存在呢個 話題。唔好話日本啦， 全世界 你除咗香港同大陸之外，仲有邊個地方興過 VCD？ 東亞 新加坡喂，馬來西亞嗰啲係有嘅， 都唔係興得咁犀利。好老實講，即係嗰時主要真係 因為嗰時 所謂嘅大中華地區、 全世界就大部分就喺都係呢個時，就算冇 VCD 都好啦，都差唔多呢個時候開始陸續淘汰錄影帶啦。 唔係你當年嗰啲片， 因為全世界嚟講就基本上真係要差唔多到 DVD 年代先至開始淘汰錄影帶嘅， 係、 日本就 因為中間冇咗個 VCD 嗰樣嘢， 但 DVD 記住 LD 咧係從來冇主流過嘅， 係 啦。 咁佢個格式唔係個喺個等級 唔係格式問題，係 size 問題，物理問題 係等級。 呢啲係太大隻啦， 係物理上嘅大細，係價錢上嘅高低。呢個係佢從來都冇平過，主要係錄影帶咁 Q 平 ，DVD 到佢普及的時候都已經平咗好多啦。 同埋咧，不過有一樣就係、是、錄影帶佢維持咗幾長時間，就係因為錄影帶佢始終係可以錄。依樣嘢，依個優勢係令佢喺DVD 出咗啲嘢，仲有長時間。其實 主要係佢嗰陣時啲媒體唔係好似香港咁， 唔係嗰時 靠個價去取勝噶嘛。 嗱，因為首先一樣嘢就係、是、喺 DVD 出現嗰時咧，其實所以叫做錄影用 hard disk 錄影呢樣咁嘅高科技咧， 你2010年打下個市咯，呢、這個就 唔係係唔好及，係好少有嘅硬碟錄影機嘅嘢。 如果係行到硬碟的錄影機，其實我印象中最早我2003年已經見到有，但係從來冇普及， 普及 唔係，但係好耐都冇普及到，直到呢個數碼信號。 係啦， 重點係數碼信號，因為如果係模擬信號，你要將佢變成做。啲啊數碼格式，然後入你個 hard disk 係好麻煩嘅事嚟嘅。但係如果你模擬信號直接入咗去餅帶咧，就簡單好多嘅。即係個機，我唔係講緊個人要操作啊，個機械結構。因為你 個轉換格式嗰個問題咧，主要都係。 如果你拆開部錄影帶機，你會見到其實入邊嘅其實唔係真係好複雜嘅呢樣件。 呢樣機咯，一部識一個動態嘅影機咯。 你可以咁講啦嚇，一個連續的投射型嘅影印機。就係咁樣嘅嘢啫，所以相對佢嘅成本好低。但係如果你要將一個模擬信號變成一個電子信號，去入去 hard disk 嘅話咧，就麻煩好多。所以點解當年就係當年就唔興。但係如果係模擬信號嚟嘅話咧，其實就同你網上單斷片然後入落個 hard disk 冇分別嘅。咁技術上一直簡單好多。 因為其實DVD 出咗之後咧，錄影帶佢因為佢本身有錄呢個功能，同埋佢方便啊。所以咧，佢仍然叫做低 收藏攜帶分類， 係啦， 邊個啦？ 好簡單就 唔方便收藏嘅，而佢物 唔 係你帶，係 唔方便收藏，但係。 啊！但系方便你， 方便先，方便使用，方便操作。 其实录影带最方便嘅系 share， 系啦， 系开心 share， 成饼咁样 share， 唔系 机个机，我有两部影机嘅。 记得当年嘅过大机， 我有两部啦，两部影机个过大租，就喺啲租大铺租咗饼带之后，租完之后过咗之后，得闲慢慢睇。 我記憶中我買嗰部就唔係機過機嘅，因為佢冇佢慳成本，冇兩個磁頭。但是它是可以入下去不知道它的存在在哪里，然后拎回原本的饼带出来入饼新的下去，然后将它写回到新度，即是 它不是即时堆落的。 没那么高科技啊，那时两部录影机一部 百 线那种来的。 你说那种。 是啊，那些 最原始的那些最土炮练钢的那种，就是一饼录影带插下去，另一部录影机照播。 你最简单咪就系两部机咯，或者去到你高科技少少就系嗰啲一机两带嗰啲咯。 可以啊， 真 系 过大 机 咯， 两 部 录 影 机。 唔系，好低科技噶，我哋呢啲。 一部录影机录。 你冇似我豆啲咁嘅低科技，会用啲咁高科技嘅嘢啦。 啊，唔系咁 先讲啊，录影带年代最低科技嗰样嘢，虽然唔系必要嘅，但都应该好多人会有嘅，因为平系回带机。 系，我都有。 我是用手指卷的。 哇，那年好啲，手指卷手指断啊，咁卷法。 冇嘢噶，你细个冇嘢做，你都系，即系我觉得我玩饼录影带嘅数目系多过我睇饼录影带嘅数目咯。 你玩手指 啊？即系佢其实佢后，所以后，因为我而且我好早就已经有部机识得自己知道回带嘅功能。因為嗰陣時我記得係好記得㗎，嗰陣時係賣點嚟嘅，自動回帶功能係一個賣點嚟嘅，即係將佢對翻去最前，然後咧就係、是你還帶的時候咧，係永遠唔會幫佢還， 唔會俾人屌咯。 即係睇個店員如何咯，有啲店員咧係冇辦法。 有套戲咩 Be Kind, Please Be Why 啊嘛。 乜你明白？个店员对你好唔屌你，就到个店员俾下个客屌噶啦。 啊冇嘢啊，佢咪自己翻去入边 用回 底机咯，自己用回底机做一次啫嘛。佢做多样嘢咯啫嘛，冇嘢噶。即系佢 一般嚟讲，佢一般店员都唔会责人嘅呢样嘢。 即系有啲唔系睇你服务嘅，当成一种服务啫嘛。你理解成佢系一种服务咪得咯。 但系香港人的服务 即係咁啊！佢咁啊，因為我記得我嗰部去我唔知係自動一制啊，定係校咗去自動 model 啦。只要你係播到最盡，佢就唔使問你噶啦。咁啊，吱吱吱吱吱吱吱嗰種就即刻播完，聽到呢種聲就知道得後邊絕對唔會有任何嘢，因為餅帶去到盡頭，餅帶去到盡頭，佢就會自開始自己捲翻去。 不過真嘅，永大咧，佢其實佢喺20世紀廿一世紀咧頭嗰十年仲用住呢樣，真係最大殺食就係、是。當然 analog 信號仲係主流，錄影嘅帶咧係最平地，可以將電視用錄低嚟慢慢睇嘅。 最主要係個播放機平，餅帶本身咧其實唔會平過 DVD 好多嘅。 但錄影機平啊嘛，錄影機。 但錄影機好， okay. 我記得好記得噶。最後我 last 一部錄影機係百零蚊一部嘅咋。我諗緊，喂，物理上 Q 大嚿嘅。 尤其將 呢只 嗰時電，尤其嗰時就咩咧？啲電視節目嚟話嗰啲即係嚟我屋企，我媽中意睇嗰部無線電視劇，唔得閒睇啊！包機落去撳時間掣，錄完之後翻屋企慢慢睇。 好啊，我屋企嘅情況通常就係、是、因為冇兩部電視，所以一直睇一台就錄一台。我哋 誒世界盃最興啊！有時睇世界盃錄完之後，你知道嚟冇穿嗱嗰日，咪講冇咁結果啊！我打鑊你啊！一陣翻去慢慢睇啊！ 就係、是、因為睇因為如果你話世界盃嗰啲係預錄啊嘛，跟住即係，但係我覺得係屋企就通常開住無線嘅。咁如果你但如果你要睇亞視嘅話咧，你就要錄。錄第二台，即係叫第二台，即係亞視啦。我唔知大眾記唔記得呢回事啦。 咩亞視嘅？ 冇錯，二台亞視啊嘛，三台明珠啊嘛，四台國際啊嘛，唔係嘅咩？ 係啊，其實有三， 有啲 係 一， 其實 二係明珠，有啲係。 其實有二呢個係睇你部電視嘅 setting， 但係 如果你係手頻的話咧，係正呢個係正確信號嚟，因為佢個頻道由低到高噶嘛。係呢、這個，但係有2.5台啊，其實。即係二台同三台之間係有仲有一個信號收得到嘅，有時偶不爾會收得到，係大陸嘅台嚟嘅。即係但係嗰 度唔計啊， 你 由低數，應該我哋講緊一二三四，其實我一台、二台、三台、四台係講緊由低 由低數去咯， 由低數個頻率由低開始數數數到去最高嘅情況下，佢會順序咁樣順序出嚟見啊嘛。即係嗰陣時就睇住，但而且呢個係點話一路睇一路錄呢個功能咧。都仲係一個賣點嚟㗎， 新科技嚟㗎， 曾經係賣點嚟㗎。 唔係咁講啦，錄影帶年代咧，其實係睇住呢個錄影機進化㗎。由一開頭錄影機就係錄影機，去到後面就話俾你聽，開始有啲什麼四次頭、六次頭、八次頭，係啦。然之後就同你講有自動回帶，然之後同你講可以錄第二個台，之後同你講有咩個 G 曲，記咩個 G 曲啊？ 咩定时录影啊嘛？ 唔系啊，朱玉谷去佢自己录嗰个时间嘅节目啦。 定时录影咯。 唔系定时，定时咧系朱玉之前嘅事。朱玉有朱玉之前咧，你要预录一个节目咧，你一定要知道嗰个节目几点开波。 系。 你去 set 定时录影。 哇！ 有咗 朱 玉之后咧，就系朱玉话俾你听边个节目。 系啊。 其实系变奏嚟嘅。 即系等于你以前打网址，你要逐集逐一字打落去网址嚟。而家可以掃個 QR code 就佢就會入咗去咁解， 點解我諗起翻號先？其實唔緊要 咯。唔係，因為個 G 曲同你講咧，就 G 曲真係個台真係接近直。我記得好似去到最尾，甚至係自動幫你 cut 廣告添一個。 如果是錄影的話，最後面的部分呢，就我印象中應該 G曲那類 呢，G曲 G曲左右了，就好像有個廣告方向， 一開頭的曲沒有的，要最後很後期的， 因為當時我 才就會幫你自動 cut 埋廣告， 因為當時我錄劇廣告是什麼，人肉劇廣告嘛， 然後經常 自動手按機機按機回去嘛， 然後經常出現的情況就是不記得 cut 廣告都算了，這些就是 小事，開 回 嘛， 一開回才慘嘛，即係呢個經常出現咁嘅狀況，即係有時 唔記得 cut 唔緊要啊，講真，但係你唔記得開翻嗰下你撲街。 但係當時我自己冇啊，當時成視頻嗰啲，我即係一路睇又 cut 又 cut 又 cut， 好神心㗎。 就係呢個倍速播放或者倍速卷軸呢個功能，又係後尾先有，原本係只能等速㗎咋。 倍速播放啦，逐格重播啦，倍速即係 逐格重播反而好快啊。 倍速回帶回住嚟睇。 不過冇話喎，即係而家因為 係高速回帶都有幾個速度嘅，其實都有幾段時間 㗎。回帶咧就淨係阿梅姐開頭講嗰啲咧，一直就係 逆向播放 啦。但係後期咧係即係以前回帶係要停機回再開㗎，去到中開始中咧先係有得睇住嚟回㗎。但係回咧開頭咧 就 一定 好早嘅， 但係嗰度回咧係定速。是得一個速回， 佢即係將個前頭調翻轉嚟就行啫嘛。 係啦，但係再後期咧係有得二倍、三倍、四倍咁樣。 冇啊，一樣同呢個倍速播放係差唔多時間。 係有你啲教啊，係有你啲教啊。 即係自動回帶嘅功能個速度係遠高於你個咩四倍、八倍、三十二。我覺得我拉屎一部嘅錄影帶係行可以三十二速。三十二倍速播放，雖然你播完嗰播緊嗰時，你根本睇唔到嘅角度咪夠三十二倍，根本就因為佢係 analog 嘅，所以佢真係可以幾多倍都唔使跳住啊！你而家見數碼數碼格式嘅話，如果你倍速倍到一定程度嘅話，通常係八倍啦，八倍或以上咧，佢係唔會連續喎俾你嘅，佢係跳住咁播噶嘛。但係因為物理上佢夾硬播俾你係咯，跟住你咪見到啲嘢係花哩碌嘅咯。即係佢轉得好快呢個， 係個畫面根本追唔切嘅， 你追唔到個畫面，但係個畫面， 但 係 記住喎，呢個我記得最記得就係跟住呢個倍速播放，同一時間有呢個 side effect 就係容易食大咯。 即係我覺得嗰陣時仲有個玩法就係錄影帶剪接，即係個佢唔係真係剪你個錄影帶，然後接埋去，佢係。一部機播放，然後另一部機六個播放機，即係我去將唔同嘅影像接埋落去同一對影帶入邊，即係理論上你可以咁樣去做到剪接嘅效果。如果你唔嫌煩的話，即係可以做到剪接效果。即係嗰啲播三分鐘 AV， 然後後邊就突然間係啲奇奇古怪嘅驚嚇片啊嗰類咁啊咁樣嗰啲冚家產啊，即係。 唔係，因為大部分錄影咧，一開錄嗰下咧，係會有一秒嘅 delay 咧，係會畫翻畫面嘅。 唔係嗰個係磁帶嘅最最最邊緣，佢唔一定 唔係噶。總之你中間將開頭再錄其他嘢，即係錄嗰只嘢，將喺中間開完將新嘅嘢拍落去咧，佢嗰一秒咧係冇即係冇而家。 佢會由上去到下去掃出嚟，去係 會怪嘅個畫面，嗰下嚟就會突然嗰下 係一個花畫面，由上邊掃到落下邊噶嘛，而且上邊仲要係舊畫面嚟噶嘛，一個一個更新問題嚟噶。呢、這個你可以當然佢係會有咁嘅情況出現，但係你可以試佢係一種效果噶嘛，即係等於換幕咁樣啫嘛，係咪一秒喎、啊？覺得係差唔多呢個時間咯、啊，即係但係嗰、那個但係仲有一種嘅情況就係、是、錄影攤最頭，因為唔係每一部機嘅卷帶卷到最頭咧，都係卷喺同一個位嘅，所以有時你會見到啲用到好多次嘅錄影帶咧，你頭嗰幾秒係好撚精彩嘅，因為咧就係、是、呢、這個。幾套完全風啊，毫不相及。如果睇你點錄啦嘅節目嘅少少，每度大概有一秒左右，你會見到連續幾套作品。因為譬如 A 機可能係卷到最尾最尾嗰一 cm， 有 B 機就錄到1.5 cm， 卷到1.5 cm 就停啦，唔好卷得咁盡。即係佢係唔同機之間，或者係唔同時間，甚至係每一次。 你講回帶試過一次咧， 回帶 一 時候 咧掹斷咗帶。是掹斷頂最頭嗰位啊，掹啪嗒，佢冇停過。 卷帶基本上係，我諗如果你有用錄影帶，你一定試過噶啦，卡帶斷帶。 唔係就唔係呢個，係錄拉到最尾，佢回帶唔識 拉甩咗， 拉甩咗成個斷咗。 真係拉都有噶， 因為嗰個其實佢所謂自動回帶功能，其實係一個壓力觸發器嚟噶。佢拉嗰陣時咧，就會有個拉力喺度存在，佢感應呢個拉力。如果大過正常播放的時候，去到某個閥值，佢就會觸發佢個停止回帶功能，係咁樣噶嘛。咁只要個 sensor 有啲咩問題，或者餅帶本身，佢需要依靠個帶本身嘅彈力去提供嗰個壓力啊。如果個帶本身已經用咗好耐，咁啊佢哋個彈性疲乏啦，又或者個 sensor 出咗啲咩問題，即係等於咁啊以前嗰啲。自動跳掣嗰種熱水爐啊，唔係熱水爐，係啲水煲啊嗰類嘢啊，用得耐咧，佢會變成好兩極化，即係麵包機烘麵包機，用得耐佢會好兩極化，要麼就係幾乎冇控到就會跳，或者要麼就係好窿佢先肯跳，即係呢個 sensor 咧，其實同一樣都係一種物理性嘅開關嚟嘅，所以。用得耐嘅話咧，佢就會出現個情況，就係、是、要好大壓力先會觸發到個自動回帶。有時個壓力會大到扯斷咗條帶，佢先佢都未觸發到，就會出現咁嘅狀況出現。其實呢，因為佢係物理性啊嘛。 嗯。 但係但係我甚至如果你餅帶真係用得好耐好耐嘅話咧，佢唔使喺呢個位噶，甚至中間部可都可以斷噶。即係尤其是你有啲反反覆覆先去睇啊嗰啲嘢咧，即係。佢會個彈性會越嚟越疲乏，因為其實一個嗰、那個係一個嗰、那個唔知咩材質嚟嘅，總之一種膠帶咁樣嘅嘢，係一種有彈性嘅膠帶咁啊！你我諗你大家細個一定拆過啦，錄影帶啊、錄音帶呢啲嘢，都係一個有呢個氧化鐵嘅塗層嘅一條帶啊，一條膠帶嘅啫嘛。即係所以成日會出現嘅情況就係喺餅帶入邊，如果係。好彩嘅就係餅帶入邊播到一半斷咗，咁你退餅帶出嚟冇嘢噶啦。咁因為佢因為佢斷咗啊嘛，佢唔會前咗啊。佢你拎出嚟就是了。就一種最慘咧，就係我唔知佢點樣轉嚟轉去嗰陣咧，喺入邊繞咗圈 食帶咯、 啊。食帶嗰下先，你先大。 唉，食帶就係好痛苦。 因為就算你犧牲餅帶都好啦。 你部影機都救翻佢啦，大佬。 餅帶依然係。佢入邊一部分咧，纏咗入邊嗰部分咧，你就一格咁掹餅帶出嚟都好啦。又會有一部分帶就纏咗入邊。 你唔知攞翻出嚟啦。 所以大部分錄影帶用家都會試過拆機咯， 真正拆開佢 舊機咯。 有部分機就點講啊？佢標榜易拆機嘅， 唔係直頭有啲標榜唔係易拆機添啊，有啲係標榜呢個食帶 Fanny 就係用翻一般普通錄音機嗰個 setting 就係。因为通常录影机录影带是食入去的嘛，是 slot 入去的嘛，但是有部分录影机是在个机顶揿个掣弹饼带出嚟噶，嗰种即系类似录音机嗰个做法，你食带你咪容易溜咯，因为你会见到磁头，你揭开个顶就见到磁头咯嘛。 我屋企嗰部系唔系呢种，系佢系嗰种叫做。 部機係預個頂蓋係預你開嘅，即係唔使拍螺絲，拍掣就打開佢，然後嗰啲磁鼓通常佢食帶係因為啲磁鼓夾住咗餅帶，夾住餅帶入邊條膠帶，然後你就算夾硬掹出嚟都好啦，條膠帶留咗喺個磁鼓入邊，然後佢好似唔知好似而家比較似 jam 你影印機 jam 紙啊，有啲機係好容易。呢度撥開，嗰度撥開，就可以攞翻張紙出嚟噶嘛。佢又係咁樣樣，呢度撥開個磁，可以撥開個磁鼓，然後攞翻條爛咗嘅帶攞翻出嚟，咁你就可以重跟住拍翻埋佢，咁佢可以重新用過。即係佢都預咗呢，因為呢個食帶應該係我諗，除非你真係只係象徵式咁試一試用佢。如果唔係，如果係你嘅日常生活，你一定撞過， 一定試過。唔係另一種更加常見就係洗瓷帶洗機， 即係洗瓷帶， 洗瓷頭帶，洗瓷頭帶廢嘅，廢嘅。 我從來唔覺得佢有任何用途。 唔係最早期有後嚟， 唔係即係真㗎，呢啲係當年迷思嚟㗎嘛，即係 兩種啊，一種係洗機自動話有個洗瓷頭 自動，自動洗瓷頭，總之洗瓷頭有冇用？就等於就唔係，其實真嘅嗰個年代就係洗瓷頭有冇用，同你玩紅白機吹帶有冇用，其實都係呢個迷思嚟嘅。其實 其實洗瓷頭帶理論上係有用嘅，但係大部分情況你並不需要洗瓷頭。呢個重點係其實佢洗瓷頭係純粹佢入咗塵入去啫嘛，然後洗瓷頭啲帶啦，洗瓷頭帶就係黐翻啲塵出嚟嘅帶，佢入邊嘅材質並不是呢個錄影嘅。瓷粉嚟嘅，佢系攞嚟黐翻入边嘅尘出嚟嘅，而当然系唔伤瓷骨。 通常都系布质嚟嘅， 即系但系问题就系咧，你大部分部机花啊嗰类嘢咧，就唔系因为入一尘落个瓷骨入边，所以咧佢九成时间都冇用嘅。只不过系大家 都市传 说，只系大家见到个瓷骨好似唔系好顺啊，唔系顺啦，系个画面好似花花地啊，但因为。畫面花九成九並不是因為個磁鼓入塵啊嘛， 九成九因為你領帶花咗， 唔止啊，有時信號丟失啊，模擬信號係咁噶啦，即係尤其是你啲對錄啊嗰類嘢，你嗰下嘅入光啊嗰類嘢，你信號收得好唔好啊？嗰類有好多原因令到你畫面花通，而九成九嘅原因都不是入塵， 係， 但係洗磁帶 仲有一個情況就係呢條線有問題咯。 嚇！ 記住嗰陣時通常都係博 RF 線算噶啦嘛， 不過冇話喎， 我好早就有 AV 線噶咯， 即係咁講啦。 睇你部電視用唔用到先得㗎。 係啊，即係你記住第一 天線、PAL 線嗰陣， 我部電我屋企嘅電視都係好早有 AV 線嘅，唔好意思。 嗱先講啦，錄影帶去到後期同你講，你要靚畫質要用 S video 先㗎。 即係呢個呢個而家都而家仲有人用緊喎，據說 仲有嘅，仲有嘅。雖然 而家已經好多電視係冇 S video 呢個 係佢但係三色線咧到而家仲會 仲有 時都仲會放住。 而家三色線仲有嘅。 我哋講起三色線咧，其實咧嗰陣時好似大家唔遺忘到咧，有呢個 PAL 仔食，有 NDS 仔食。 哦 ，N PAL 嘛。 當年係啊，係 呢個就主要係因為放送信號嗰個 信號問題啫，呢個就唔係。 即係因為呢個我屋企就冇犯過，因為好早就已經係。咩國際線路呢最多個電視就係電視同部機都係， 打水啊！ 然後兩個嘢係貴撚到抽筋。 媽， 國際信號特別貴噶嘛，你記住。 國際信號入 PAL 用國際， 佢係兩種食曬。 PAL 線嘅話， 自動電梯食曬兩種， 會黑白咗。N 即系 N 線嘅輸出入 PAL 線嗰條線嘅話咧，入電視咧係會變成黑白畫面嘅。 唔一定黑白嘅，單色。唔一定黑白嘅， 單色係單色係好搞嘅，而反而 PAL 線入 NT 線咧，其實係冇問題嘅。 我即係我屋企嗰部機係好早就嘅，所以我細視路就係嗰間，佢會自動 detect 邊種係佢呢個信號入嚟個信號係乜嘢，然後切換自己切過去。好撚記得嗰陣時部電視$13， 哇！ 廿唔係而家叫三十年前，八十年代嘅嘅衫，係啊，係好撚貴啊！部錄影機都係部錄影機好似$8000嗰啲。 而家嚟講就買個成七六七十寸嗰啲大型電視嗰種咯， 差唔多 即係咁長嗰種咯。 你差唔多可以咁樣理解咯， 四五萬嗰只嗰啲， 咪成咁長咯，即係嗰啲咩咩八千， 通脹都三倍啦，唔使講咁多啦。 即係而家有關就係而家咧，你豐宅咗啲咧三層樓落去都仲好撚大嘅畫面嗰啲啊。 即係係啊，你佢成西係好撚貴啊，跟住俾我大佬搞爛咗。 誒誒誒誒呢個當年係啊嗰啲錄影機係真係可以百零蚊，誒當然多誒、如果係八十年代冇百零蚊啦，都要三四百蚊嘅都要。係 咯。 誒三四五百蚊去到我見過我屋企嗰個做嘢唔係最貴，我見過兩萬蚊一部，好撚貴好撚貴，兩萬蚊一部，即係嗰啲玩，不過佢又傾向嗰啲。玩音響啊嗰啲嘢， 不過錄影機咧當時因為佢唔係真係好貴，一般都唔係兩部錄咯。當時最咩？頭先我講過大啦，或者係咩？錄完之後剪廣告，自己手動剪，即係嚟成成咩咧？錄完之後啦，啲廣告咧就逐個逐個逐個 cut， 自己手動剪。 我做嘅反而比較多係總集片咯。 誒、欸，我試過 餅帶淨係錄叮噹，一定 係 叮噹。 我試過就咩啊？好似而家咧， YouTube 或者啲嗰啲咧 ，OPE 啲集咁樣啦，即係所有共享 OPE 啲全 cut 曬落嚟，係啊，我都錄過啊。 啊，個屋企我記得佢有幾餅， 我係錄咗三餅， 啊、應該仲有一餅喺屋企， 三餅個幾鐘啊？ 應該仲有一餅喺屋企，但係我唔肯定佢仲 work 唔 work， 係真係當年就將啲錄的所有叮噹錄埋一齊，然後最嘔血嘅就係我阿媽成日攞啲八點劇去洗 Q 咗佢，即係我已經寫撚到明，叮噹請勿複寫。是冇人用嘅， 收埋佢啦，阿媽嚟噶嘛。 就算你拍啦，就算你用完之後拍撚咗個掣都好，即係拍撚咗個。 呢個世界上有料膠紙， 係佢係黐膠紙落去，然後照錄。 咁串， 我覺得係咁。 阿伯冇咁勁抽， 即係點？ 好嘢，要俾佢讚佢呢啲， 要 得個例。 收埋你，即係收埋櫃桶底，咩即係床下底嘅嘢，唔係 A V 咯， 唔 係叮當咯。 我一兵帶睇咗好多次，就咩？即係1986年法國對巴西嗰場世紀之戰啊！嗰時我錄咗之後，得閒去做睇嗰時。 即係呢個啱啱就睇一睇啦，佢錄影帶入邊啦，唔識錄影帶睇一睇話你聽啦，上邊有個 kick， 即係有個粒位，錄音帶都有嘅應該係。 咁有 防抽射功能。 佢入邊正常咧就係揾塊膠三面就撩空咗啦，淨係剩翻一面。 所以咁講啦 ，SD 卡咪知咯， 你去到最新咪 SD 卡咯。 SD 卡咪有個拉位。 SD 卡嗰個係拍係可以拍嘅單向，係可以來回噶嘛，但錄影帶嗰個咧係單向嘅。即係你走咗佢， 拍斷咗， 你真係拍斷咗佢，咁個成餅帶一往下咧就唔會再，即係個機入去嗰時就會檢查呢樣嘢。如果你佢有支針篤得入去，即使你嘢拍咗嘅話咧，佢就唔會再錄影噶啦。 但係只要貼塊膠布落去，咁啊佢又要 黐膠紙咯。如果你塞住咗佢，因為 揾啲嘢塞住咗佢啦。 即係最簡單就膠紙，有啲人中意塞布貼咁上下啫嘛。 誒，冇講出布貼嗰啲，即係黐緊，即係我覺得你真係前世未試過嗰支針俾人黐住咗。 冇錯。 即係嗰啲好撚浪，該唔該黐膠紙啦？黐膠紙，即係黐膠紙，你知喎，膠紙唔好厚到一定地度，唔好翹咗出嚟，係唔會影響你部機嘅。但係你黐布貼嘅話，好容易黐上去，跟住就撞咗黐住咗啲心啊啲嘢啦。即係嗰陣時，因為屋企錄影帶數目不足，我記得我買咗好多餅噶啦。 係多到唔知㗎，當時一每個月有啲買錄影帶啊。 係好，唔係問題就係我買完之後，我攞嚟錄叮噹，跟住阿媽唔夠地錄佢八點檔睇唔切，喺度堆的堆積如山，就攞叫我啲嘢。 而家咧去到中後，應該其實都幾早下嘅。啲嘢佢咧啲帶唔多咧，又或者叫我咩慳咧，而家就係二倍。 兩倍錄影 啊！係啊，有㗎， 四倍錄影。 實際上佢就係錄的。 你記住一開頭已經有 LP 呢樣嘢啦。 LP 咯，嗰時有㗎，我試錄啦。 LP 更強就係四 EP， 叫 EP 係啊，叫 EP。 因為當時咧有啲節目你係唔知， 其實最多都係 唔需要畫質㗎嘛，成日錄完睇嘅啫，睇完算數㗎嘛。 240分鐘嘅啫嘛，最長嗰啲，仲要240分鐘，其實最後嗰15分鐘咧，即係195分鐘咧係靚嘅240分鐘。195分鐘最尾已經係開始唔靚嘅，而240最尾嗰個鐘咧係直頭基本上咧唔知點解嘅，係特別弱嘅，特別爛歪嘅，最用特別嘅。而跟住咧就係通常，所以其實最靚買咧通常買195嘅嗰陣時係195分鐘嘅，跟住就出咗 LP 就係二倍速，三個鐘咧就變六個鐘，然之後 EP 咧。就係好似唔知三倍定四倍， 三倍好似係三倍。 其實佢只不過係錄的時候 行慢， 就行慢啲去，唔係行快啲， 行快啲。 播的時候就行慢啲， 冇錯。 即係佢先用兩倍速嘅時間，即係卷速兩倍速嚟去錄，然後播的時候咧就用翻一半速去播。咁樣啱啱咁咪一正一負。 你同一個 concept 去到 VCD 年代，咪又有個 DVCD 咯。 即係然後個畫面繼續，個畫面更加掟， 更加崩咯。 但係通常呢個情況就咩咧？錄啲咧，例如話啲唔係好重要嘅嘢、無無謂謂嘅嘢，睇完算數嗰啲嘛。 上個禮拜嘅八點檔睇完就散嘅。 唔係呢啲唔係，通常屋企都會有一餅咧，就係、是。嗰期嗰、那個禮拜用嚟睇 啲唔登西嘢嘅， 唔知錄完唔知錄咩嘅，錄完嗰期就睇完，跟住同埋你喺嗰餅帶用嗰啲咧，俾人輻射你唔好嘈。 唔係，同埋印象中好似用 EP 係特別傷帶噶嘛 ，LP 已經傷啦。 即係冇所謂，嗰時冇所謂嘛，之後咩睇完算鬼數，用即氣嗰嚟噶去到。 即係通常呢啲節目你都係唔 care 你先會咁樣做噶嘛。 例如就是因为 EP 是可以将欢乐满东华全本录晒， 呢 个我真系想当年啦，即系你仲会有兴趣去睇欢乐满东华？ 有噶，有时睇会有咩咩，即系马仔出嗰啲咧，有时屋企睇噶啲人系。 唔系你诶，重点系 睇啊，而系话佢哋台系推广 EP 功能嘅。嘅 slogan 啊，可以錄曬一餅過六歡樂滿東華。 個重點並不是你想睇曬成套，而係你唔知道你想睇嗰部分喺邊度。 係啊，因為嗰時歡樂，因為嗰年就歡樂滿東華咧，成啲古靈精怪表演咧， 係冇整個 one down 俾睇噶，係 啦，唔知 係咩 事嚟噶嘛。即係話就係你話， 隨時深夜突然兩三點突然間邊個天王喺度唱歌都得嘅， 係 啊，或者係新馬師曾，其真係唔知佢幾點。會出嚟 咩食炭啊？飲油啊？因為古靈精怪嘅。 嗰啲好早嘅， 嗰啲好 早嘅。嗰啲因為個廣播條例十點後就係呢、這個，但係因為呢個係重點嘅，所以等人瞓之前做。係 啊，跟住 但係點零兩點嗰啲好多節子戲，好多其實好 係啊，有時 好多人睇嗰啲。係 啊，因為嗰啲粵劇嗰最兇弊嗰種數數啦。 嗰陣時又冇咁多啲廣州粵劇台啊，乜鬼粵劇台嗰啲嘢好難揾粵劇睇噶嘛。 誒，仲有個問題就係、是、個，仲有問題就係、是、如果係唔係有咁長錄時間，你就要你通常係廣告時間盡快換帶，然後如果你心水清或者係錄得好嘅，咁你就 OK 啦。你如果你唔係嘅話咧，就有時會節目錄到一半， 啪 拍，誒唔係佢唔係佢。跟住叫做跟住仲有一 樣大鑊，倒大， 聽到倒大聲，唉、哎，大撚鑊啦！ 出事， 跟住馬上撳翻佢出嚟，冇睇你部機可唔可以你倒到一半去撳出嚟啦？即係有啲得，有啲唔得嘅，有啲係落咗保護，有啲其實冇嘢噶，佢停咗嗰個倒帶，然後俾你撳翻出嚟，佢就處於倒 每個用影帶錄影帶錄嘢電視劇之後，一定試過嘅 事。跟住馬上開餅新帶，或者唔知邊度揦餅去，即刻雜堆翻落去。 通常咧。通常咧，你阿媽揦咗喺啲電話喺動畫啲錄帶嘅， 然後通常你 工人八成， 通常你餅動畫嘅錄影帶就係咁樣遭殃咗噶啦。 佢好順手，你唔知咩，佢啲老豆老母咧，佢攞你啲錄影帶錄佢啲嘢咧，係個天才喎。 啊，如果好彩嘅就係你錄緊新的，咁即係你錄到一半，佢只係後邊接咗啲無謂嘢，你冚咗佢就得噶啦。但係你唔好彩嘅話咧，你已經倒帶完成咗嘅話，佢由頭開始吸咗你佢。我試過好多次咁嘅狀況，真係。即係呢啲真係回憶嚟， 啲老豆老母有天才嘅呢樣嘢。 嗯，絕無佢咯。你都你都睇完啦，仲流嚟種乜咧？ 哇！呢個説話真係好有，真係好有共鳴嘅呢個快。 屌啦！成我就係要鬧佢，我根本唔 care 睇唔睇多次，因為錄嗰陣時我睇住噶嘛，我根本唔 care 係咪要睇多次，我就係要留低佢啫嘛。 通常咧錄咗之後咧，好你其實唔會睇多次問題就係、是，但係喂，你唔係諗住我洗咗佢啊嘛？ 即系，但佢阿媽就永遠都係，你都睇咗啦。 呢個説話真係有 乜嘢啊？ 真係好慘啊！屌，即係心有滴血呢句説話。 即係因為佢老人家睇追劇就咁樣追噶啦嘛，睇完就洗噶啦嘛。喂，大佬，如果唔係一日三四個鐘頭劇，即係一日已經用你幾餅帶，然後一個禮拜五日。 邊用得 幾多餅啊？你要幾多餅帶先夠？ 不過冇話喎，有時錄位咁無謂喎嘢，有時咧，當年你錄咁多。其實可能係過咗廿年之後咧，變咗好有好珍貴歷史記錄喎。 你而家走上去 YouTube 有時會影嗰啲， 唔係有時睇啲幾 同埋真嘅 廣告啊， 你身為同埋諗翻真嘅，即係身為香港人咧，真嘅喎，即係我哋呢一代咧，起碼即係七十後八十後啦。其實真嘅，我諗冇乜可能完全冇接觸過錄影帶呢樣嘢。 超你三字頭咧，你超過三十歲。 即係點解啊？因為我本人我諗一個異類嚟㗎啦。我係我屋企完全冇曾經擁有過錄影機呢樣嘢嘅。但係我喺邊度接觸到錄影帶呢？學校 我话起嚟 哦， 教育电视啊， 就系、是、咯， 播带噶嘛， 系啊，成日电视录影机咧，推部电视机度，啲产品单喺播啊嘛。 有 啲系噶， 我冇试过，我学校系好准时，就真系佢播嗰下，因为因为录嘅话，你就可以自己调调堂啊嘛。我哋唔系噶，我哋系跟翻教育电视时间去安排课表噶。 嗰时教育电视系叫做系。如果翻半日課嘅話咧，晏晝你冇嘢做，要睇大陸電視嘅你。 係，我係翻全日嘅，所以通常都係請假咧。翻學時間， 通常乜嘢時間會屋企睇大陸電視咧？等緊睇430之前。 係， 即係因為係如果你 完啊嘛，跟住一落動嗰堆卡通啊嘛。 係睇卡通，睇四人穿梭機，睇佢面播啲卡通。 即係播完教育電視就開始播，就啱啱好就係動畫時段。 偷偷含嘅， 咁係偷偷含，因為好正常，因為放學時間啊嘛，播完教育電視即時放學時間。放學時間即是動畫時間， 所以嗰時佢有啲學校咧，如果計時間做唔出，佢咪錄低佢，錄低之後就好簡單，一插低佢插片打落去播，乾手淨腳。 你真係有冇試過插錯帶咧？ 梗係試過啦， 經 常 一 定試過，經常添啦。 唔插咗唔知咩，唔插咗。 不過就唔係， 我咁就唔會係啲你想象中嘅嘢， 都係放 A V 嘅， 都係其他科嘅，科學嘅， 九成都係其他科。 鬼認得咩？ 試過有一次係第一部電影嘅，不過嗰啲係用嚟 都係嗰啲教電影咯， 啲電影欣賞堂 空氣傳播， 即係當年嗰啲有部分電影係會喺教育電視，唔係教育電視，係喺學課堂度睇電影。 課堂會有電影欣賞噶嘛？有機會， 即係有時我哋學校突然間要調堂。 音樂堂最中意噶啦，《莫扎特傳》啊！ 我音樂堂唔中意播啲嘢，即係真係教好落得落嘅。但係主要係乜嘢呢？因為我哋學校咧就係跟翻教育電視嘅表嘅，去安排堂嘅。 唔係你話曬全日制比較容易搞呢樣嘢啦，但係你一般半日學校其實你要 走可能唔小心錯過咗啊嘛，因為係 啊， 係咁啊，所以通常出現係咪咧？就係突然間要調課。咁但係調課嘅話，我又要睇教育電視，咁啊佢就唔會喺我哋調課嘅時候再播翻俾我哋噶嘛，所以就錄影，所以就先係錄影嘅。係 啊， 因為如果你要錄曬所有教育電視咧，你個倉都應該 OK 要大。其實嗰啲係有係阿 Sir 備課嘅一部分嚟噶，雖然係set 自動錄影啦嚇，即係要人手 set 下個禮拜嗰扎，佢有就全部用自動錄影錄曬 嘅。其實咧有兩樣嘢嘅。教育電視咧，基本上咧幾年先預料一次嘅，再加上有一樣嘢就係、是，其實每年都會即係有一批新嘅咧，其實教嗰陣時嘅教育局嘅係會有一批係可以學校去 訂 官方帶， 我就係講緊呢個問題。你官方帶的話咧，第一你係唔喐得嘅。即係唔係話你唔可，你完全唔準做，你做咗犯法唔係。問題就係、是、咁，如果你固定某一個節目嘅話，即是話每一個節目你都要去固定嗰餅帶，就淨係播嗰一集，或者最終係連續幾集咁樣去。問題就係咧，如果你要全部教育電視，即理論上你全部教育電視都要播噶嘛，咁你就要你個倉就會非常之大，管理會非常麻煩。所以咧，聽得比較多咧，都係佢哋係前一個禮拜揾個教師錄咗佢。咁啊，下一個禮拜你就播睇翻前一個禮拜嘅教育電視。咁你遲一個禮拜啫嘛，冇所謂嘅。你教學進度，或者係根據你嘅教學進度再決定。佢係一個禮拜份量嘅錄影帶，然後去錄，而不是呢個50個禮拜，係冇五十個禮拜，40幾個禮拜去40幾份。你諗下40幾個禮拜份嘅教學電視，全部堆曬落你個倉度，有幾咁虛冚？ 系噶，一餅帶冇理由，冇人話嗰一餅帶只係播錄一集噶嘛。 你錄曬咧，你得180分鐘啫嘛。 15分鐘一集有幾多啫？你諗住你一年嘅一張都係4-5餅帶啫嘛，一年一科，你估幾多啫？ 唔止啊， 好少嘅咋，其實 唔止唔止咁少啊。 15分鐘一集，你唔好記錯喎，係15分鐘一集嘅啫。 你每個年級都有，每個年級一份咧。 3個年級啫嘛。 咩啊？1、2、3年級有噶。不過好少人睇嘅啫，有 1、2、3年級有咩？ 有，但係佢唔係 好似後期先有 嘅 呢個， 唔係好後期啊。 但係佢唔係每個禮拜都有嘅。 我記得佢係3年級定4年級先有啫。 所以理論上係有嘅，但係唔係我哋講緊嗰種，每個禮拜都會播一次嗰只。即係所以佢哋會變成咧有啲細學校咧，佢哋唔想傳咁多嘢落嚟，而且所以佢會變成係要早一個禮拜去錄， 呢啲嘢，因為有啲學校其實好兜踎噶嘛，你知道香港有啲學校係非常之兜踎噶嘛。 係喎，講開又講呢樣嘢。嗰陣時細個嗰陣時，你哋有冇試過錄啲遊戲片？ 遊戲片 係啊， 自己哦打緊機的時候錄低自己打機嗰陣時， 咁我就冇喎，咁高難度嘅嘢冇喎。 技術上係做得到嘅， 但唔可以咁做咯。 用翻同我頭，好似用兩。錄影機同埋遊戲機都要同我頭。 嗱，問題唔係，問題係你要自己將碟遊戲機嗰個輸入經由經咗錄影機再升。 咁麻煩嘅，唔想做啊嘛嗰時。 博上博咯。 因為紅白機理論上佢都係出電線噶嘛，即係出 電線。之後咧，另一樣嘢就係電視遊，同埋一樣嘢就係紅白機或者即係或者其他嘅遊戲機咧，嗰條線輸出未必經到啊，錄影機未必食到。 他未必知道呢個信號的，因為他仲要看個頻率噶嘛。佢未必知道呢部分。 呢條線 係、哦、當年又是某啲機的賣點嚟㗎，即係錄到紅白機是個賣點嚟㗎。當年 係啊，因為其實有啲機明明條線插到咧，但係唔知點解你開咧冇畫面 嘅。唔係佢有個 bypass function， 即係大部分錄影機都有 bypass function 嘅，因為當年你電視又好，紅白機又好。都是得一個 RF 頭嘅啫嘛， 係啊 係。咁你要博錄影機，你唯有就係咁樣博上博啦。咁呢個就好多機都做到嘅。咁但係通常嗰個都係 bypass 嚟嘅啫，就錄唔到嘅， 就 直過信號嚟嘅。 開錄影機咧，就你開你部機錄影機要熄咗佢。你開錄影機咧係見唔到你打機嘅。係 啊， 睇情況啊，又 唔係係好多情況。 有啲機係你要掹咗部錄影機，直接對將個遊戲機對翻落。 如果你掹咗啲就好古早噶啦，即係好 basic 噶啦。即係我講就係、是，紅白機 hit 咗之後，大部分錄影機都可以你直接插紅白機條線入錄影機，錄影機再插落電視。 係， 但係你咁樣插咗之後， 其 實代表你錄到 嘅 係啦，佢純粹線幕線嚟 嘅， 純 粹線。其實佢就係、是、條線路經過部機。其實佢冇經過入去入邊任何嘢，佢就完全直接出翻去出嗰部分。 即 係呢種都呢種都有嘅，但係重點，我覺得以前嘅重點唔係你做唔做得到，而係做嚟做乜。 唔係因為有幾樣嘢咁樣落，因為咁樣落之後咧，你變咗其實你頭先講嗰個同埋即係等於錄影機過兩機啫嘛。只不過係由即係由唔係錄影機過兩機，而係由遊戲機過兩機啫嘛。以前你話我哋玩過大嗰啲，咪錄影機過兩機，咪同一個方法啫嘛。但係 最 先嘅 問 題， 所以 個 重點問題就係你攞嚟做乜先？ 俾邊個睇？ 俾邊個睇 乜啊？ 係啊！而家就話掟上 YouTube 俾全世界睇啫。 嗰陣時冇呢個概念 啦。有受氣實況乜乜啫啫啫。 嗰陣時係冇呢個概念。 係啊！而家你即係當年唯一用途就係、 是、有我記得啦。 錄攻略咯， 唔係。 幫人做攻略， 攻略入錄影帶， 係啦， 我睇過一套攻略錄影帶，薩爾西亞人滅絕計劃。 嗱，根據阿福田講過，佢當年做攻略嗰時就係用呢個戇居方法啦，就係去 cap 圖，點 cap 圖啊？播錄影機度 cap 完之後，錄影機帶再 cap 電視喎。佢同我講翻嗰陣時，嗌曬救命嗰度， 我記得佢講過就係佢喺其寫過就係其實有部機係可以。即係你畫面電視定格咗，然之後用嚟 cap 電視嗰個嚟落紙片噶嘛？佢好多佢嗰陣時 cap 嗰啲， 你相信編輯部肯俾錢買呢部機？ 就係咯， 唔 係 佢個編輯部佢有，佢邊度有部有呢部機？ 即係咁，嗰即係當年係真係只有真係做攻略， 一個人做嘅啫嘛。 係， 只有一個人做啦，仲 只有攻略嘅情況下，你先會用到。但係你自己本人係唔太需要咁樣做噶嘛。 又紅白超入年代嗰時邊嗰時邊 有？但係有諗過啊嘛，但係 咩有會有諗過，但係其實嗰陣時冇實況呢個。 到佢有價值的時候，你已經可以用模擬器去搞呢啲嘢啦。咁就唔太需要，除非你真係有。 除非你咁高瞻遠矚啊！ 係唔係？係因為講緊有時候模擬器個運行情況同你實機嘅運行情況又唔一樣。你不可以用模擬器去代替 實機，同埋 好多時唔好話模擬器啦。其實你去到超人呢個年代，你就已經簡單好多啦。你要錄影，因為你已經有紅白黃線啦嘛。 係啊， 你紅白黃線你就已經可以好簡單錄影到啦。 錄咗帶，跟住喺個 cap 畫面，然後出雜誌攻略嗰時，好基本上就喺雜誌都係用呢方做。 因為最初點解話難錄就因為 RF 嗰個限制啫嘛。你去到紅白黃線就已經成件事簡單很多了。我先講啊，成日講紅白黃線，其實當年有很多錄影機和電視機是只有黃和白嘅啫，冇紅線的。 Mono 單聲道 ，yes， 即係 啊，記住立體聲都是賣點嚟㗎。 立體清晰電視的賣點啦，後 錄影機都係 咁 錄影機 又支援，但支援雙星道，咁我第一部已經係雙星道噶啦，係即係嗰陣時又係啲貴嘢嚟噶嘛，因為佢 雙星道係好威嘅嗰時 儲存多，佢要運行多，佢運行多條線啊嘛，所以又係啲，但佢聲部錄影帶本身咧，其實冇所謂嘅，佢左右聲道本來就係、是本來就可以，本來就 support 所有聲道。 二樓都位嘅，不過你用唔到嘅。 只係機器會想 cost down 就會 cut 緊一部分，係去輸出嗰陣時，因為我記得好耐之前這個電視信號根本就冇左右聲道，根本就同一條聲道嚟嘅。嗯，因為 電視很早以前一單聲道 啫嘛，當然咯，電視又好，電台又好，最初期都係單聲道。 解要聲道，因為 後屘先有 like cam 噶嘛，即係呢個 like cam 好後期啦， 咪話後屘先有咯。即係佢嗰陣時 即先係有立體聲廣播，再好後期先有 like cam 啦。 立體聲跟住 like cam 最緊要，大家睇嗰陣時睇日文用原聲嘅龍珠。 即然後咧，仲要係錄影機要 support like 嘅， 係啦， 呢個 重點啊， 呢個就好後。 當時我買錄影機，當時我換錄影機叫 like 嘅，年代差唔多前後嘅就係 G 曲咯，我記得印象中。 唔係，但係 like 要錄到 like 嘅錄影機，其實又真係又係 嗱，我知道啊，我部機係有 like 功能嘅，即係可以錄後尾再換有一部係有 like 功能嘅。問題就係咧，我從來冇試過成功咁錄到日文原音，從來冇試過。Never， 即系我唔识搞，系咪应该系我唔识搞啦？总之佢宣称佢可以录到个副声， 我就系、是、只要 like 所以换录影机嘅。 啊，但系我只有两个情况，一系咧就只有录到主声道，一系咧就系主声道同副声道混埋咗一齐，又或者系、 最容易嘅呢、這个， 又或者系左边系主声道，右边系副声道，一齐播。 呢个好多时都系接冲功能。我哋接衝 哦，呢個就去到 VCD 都已經係一個好熱門嘅功能添啊！就係 嚇，然後你要瞄咗其中一邊，或者係將個平衡扯過去。 總之，就等於瞄一邊啦。 唔係，最緊要係另一種啦，插耳筒，淨係插 一邊，插一邊咯，係啦， 淨係插一邊耳仔， 插一邊淨係聽一邊耳仔咁啊，淨係咁啊，可唔可以聽得正常？聽粵歌咪就恐怖， 即係飛咗啊！即係嗰年代啲嘢， 即 係 崩潰。 咁嗰陣時玩，即係呢啲嘢好係。 我哋唔係呢個。山不轉人轉啫嘛， 呢個相對話啦，但係嗰陣時係呢個係一樣咁見住啲電視科技越嚟越多越嚟越新，即係唔似而家咁。 死啦！我突然間諗一個好奢侈玩法，何不用 DV？ 屌你講啲，錄影帶就係 手提錄影機， 係啊。 哇！呢樣嘢真係 何不用 DV？ 唔係，嗰年代其實唔係咁講，唔係講所謂嗰年 仲貴嘅嘢嚟嘅。 唔係所謂嗰年代其實都唔係夠遠啫，因為其實咧手提攝錄機咧用帶其實仲係先咁講就 係 十年 機嗰柄帶又係另一段最慘係 唔係喎？記住嗰陣時鬧雙包喎，手提錄影機。 呢個錄影機當年就鬧雙包噶啦 ，Beta 同埋輸咗個叫乜 出 ？Beta 咯 ，Beta 咯，輸咗俾 Beta 咯， 贏咗個 VHS， 就輸咪 Beta 咯， 係啊， 即係 哇！嗰陣時嗰個所謂嘅機嗰啲係貴到咧， 唔係，但係 Beta 帶特別難，特撚別貴噶嘛，屌啊，姓 Sony 啊嘛 ，Sony 嚟噶嘛 ，Sorry， 即係呢啲真係呢個歷史悠久啦 ，Sony 呢啲搞特規，然後 拉嘢， 然後個規格其實係靚啲嘅，但係佢價錢亦都貴一截，然後最終 啦， 三倍係咪啊？我唔係好記得價錢，因為唔係我俾錢。 係咯，我反而覺得就係頭先講手提攝錄機啦，係手提攝錄機應該比較長命啲嘅，應該印象中好似。去到近十年，都十年前即仲係。 唔係佢手提數機由頭到尾都係咁嘅價錢咯。 我好撚記得當年方物受訪就採訪嗰次攞住嗰部都係 Beta Cam 嚟嘅。 嗯。 而家嗰啲大牛龜嗰個好亂大部嗰嚿嘢，其實用咗 Beta 帶好耐好耐好耐㗎。 甚至其實咧，而家啲用 hard disk 錄或者 hard disk 或者SSD 卡錄嗰啲攝錄機咧，其實同當年嘅用當年錄影帶機差唔多 size 啊，只不過係插張帶落去，而家插張卡落去嘅啫。 因為因為係講緊 SSD 大到足以實用之後， 手提機因為個使用上問題啦，即係佢真係個實用價值問題，其實係長命咗嘅。 起碼手提攝錄機是成功過渡到變咗做 digital 嘅。DV 咪就係咁樣 digital video 啊嘛， 因為冇替代品啫。 大佬， 即 係你唔同話你錄影機，你直接變咗 DVD、啊、 格式咯，格式變咗咯。 你直接變 DVD， 甚至乎 hard disk。但係你拎出去嘅，始終佢仲係好需要一餅大呢樣嘢，直接好後期。 始終需要再睇， 因為你部機冇辦法放過 hard disk。唔係，係始終要一個大容量再睇你是去到近期你flash drive 同埋 SD 卡個容量越嚟大先至可以 fulfill 到， 咪就 係 話 手提攝錄啫嘛。 SSD 大到可以實用級嘅程度，你先可以先，嗰只直情跳過咗硬碟年代嘅、 啊、 儲存媒體嚟講。 啊，先講啊，係曾經出現過硬碟手提攝錄機啊，但係完全冇 hit 過其實。 好重喎、 啊。 唔係 重 啊，重 好易壞。 哦， 都係兩第一，首先就係一個 hard disk 運行中嘅 hard disk， 如果你咁樣撞嚟撞去嘅話，好容易壞。 可以 第二，好好食電， 好 嘈， 係啦，好嘈。 即係同當年呢個咩 Game Gear 一樣。 而且因為佢嘅容量問題咧，佢係用唔到 2.5 寸 hard disk 嘅。佢係做唔到嘅，因為佢要翻咁上下容量。如果唔係你用2.5寸 hard disk 或者1.8嘅話咧。就 1.8就算啦， 就唔夠。你即係 iPod 你就做得到啫，但係你錄呢啲 audio 就 OK 啫。你去到 video 仲要係一個 real 嘅一個冇壓縮過嘅影像檔，係一個好撚恐怖嘅。 波檔恐怖㗎， 而且嗰個年代嘅 hard disk 都唔係真係好大。你如果係變咗 digital 嘅數據之後，你就會好。 我其實依家其實佢錄影機手提攝錄機其實。都替代不到，就算相機又好 唔係我話佢直接用翻數碼媒體。 而家就其實替代緊㗎啦，已經係 係咯， 轉緊過嚟。 唔係一樣唔同就係、是，因為攝錄機本身需要有佢功能性，同埋佢嗰個所謂功能性強好多。你認為鏡頭你差遠啦，又要需要鏡頭啊嘛。 某程度上，個情況就變咗係，我會覺得係嗰、那個分得再分開咗，即係專業用同真係 light user， 即係 light 專業用嘅就 light user 就係而家一部手機搞掂。真係 live 真係一部手機搞。 但如果你話真係專做 YouTube 跑咁樣，你需要攞嚟拍片啊， 或者真 係 為咗要拍片嗰啲，就變咗即係分開咗兩邊嘅，完全兩樣嘢嚟嘅。 唔係，但係專業都開始其實係轉緊嘅啦。你依家越嚟越多用相機做拍片啦，已經係。 係啊，至少攞單反搞掂。 而家手機已經夠勁啦，已經話。 而你仲有一個問題就係嗰個你 beta game 其實個點講啊？佢唔會有解像度呢樣嘢，但佢嘅細緻度係有極限噶嘛。雖然物理上點講啊 ，analog 入嘅話咧，就相對嚟講，佢其實係個所謂解像度啦，其實可以非常非常非常之高嘅，但係佢有個極限噶嘛。咁而家你講緊係物理嘅極限啦，所以但係而家你講緊你用 CCD 感應嘅話咧，其實可以去到非常之非常之非常之細。調翻轉出嚟嘅話，就係嗰個解像度非常之高，你八 K 都唔係問題。但係你 而家就主流都行 CMOS 啦 ，CCD 都好似冇人用咁滯㗎。 即係佢個相對嚟講，佢係會有個限制，佢受個光學影響嘅限制。因為你個分析率再高的話，即係你個鏡啊個屈光再多嘅話咧，就會有色散啊、色偏啊嗰類問題出現。因為你係純光學嚟㗎嘛，但如果你用感應的話咧。咁就可以避開呢啲色散問題，咁所以佢可以一路向上推，即係只要你有技術不斷上升，你容量不斷變大，主要能力不斷變高，你可以一路向上嘅。但係呢個物理就有個你 analog 嘅嘢就會有物理限制，所以點解佢會慢慢退出就係咁。因為我記得 beta cam 係喺呢個死啊隔離嗰檔，成日都唔記得咗。 VHS 啊 ，VHS 死咗好耐好耐好耐好耐好耐好耐之後，繼續依然係有，因為。佢一路都係呢個專業領域存在， 因為佢真係質素高啊嘛。 嚇、啊，就係、是、你見到電視台嗰啲，雖然應該換曬未啊，我唔係好肯定。你見到電視台好亂大支，成個托喺膊頭嗰啲咧，就係用 beta cam 嚟嘅，嗰支 beta 好撚貴。 不過而家仲其實咁開始有個大 cam 仲有人用，仲好多人用嘅。 但你唔知入邊係唔係仲係 beta cam？ 好多已經係數碼咗嘅大 cam 都。 有啲大 cam 入邊其實係 SSD 嚟嘅咋 唔好話 SD 咧，就算行大都好，已經係 DV 嚟㗎啦，唔係 beta 嚟㗎啦，好多都 係啊。所以咪話，但係佢真係用咗好耐，我印象中好耐嘅。最少我當年見到，講緊十幾年前嗰陣時見到嗰支仲係嘅，嗰陣時錄影帶已經死曬㗎啦。 喺街度係買唔，即係我好記得啊！到佢死嗰陣時咧，直情係買唔到錄影機噶啦。即係嗰陣時已經去到而家就更加唔見啦。當年係試過有呢個 DV 機同呢個錄影帶 VHS 啊二合一嘅機噶。當 你講 DVD 錄影帶，你依家上亞馬遜仲有大量。 你要特登揾咯，但係而家你要特登揾先咯。 唔係特登揾，你喺亞馬遜，因為我哋開麥之前，我同傑叔上個禮拜傾過呢個笑話嘅，即係究竟錄影機仲買唔買到？於是乎 日本就 上日本同美國嘅亞馬遜 search keyword 打 VHS 就已經有一慘，但好搞笑，只係剩翻四前頭啫，四前頭以上嘅好似已經全揾唔到啦。 美國仲有，因為美國諗下就係，美國其實仲有多鄉下度咧。 美國、日本都有四前頭錄影機，然之後就仲有唔少，仲有唔少嘅係DVD player 連錄影機，係啦。 因為其實有一樣嘢，啲人買錄影機其實原因就咩啊？佢將屋企錄影帶過落去， 記錄嘢， 過落 DVD 過數位化，就係買部錄影機，買部 D 買部Blu-ray 錄影機。播線錄落去 Blu-ray 碟度，而 Blu-ray 碟就擺喺個電腦度整。一般呢個劇集比較簡單 化。作為一個 driver 獨取的 driver， 係 啦。 而家再買就係、是、我講緊佢消失係講緊喺電器行唔見到佢。 係啦。 當然你要專門揾，一定會有啲咁嘅需求，所以一定會有人賣嘅。但係電器行消失即係等於消失於人嘅日常生活之中。 我有理由相信你喺香港仲要揾到實。睇錄 鴨記我仲見到，鴨記我肯定 應該得翻鴨記同重慶嘅啫、 啊。但係呢、這個咩風澤啊嗰啲就唔見曬啦。 冇玩啦風澤， 十幾年前已經唔見咗啦。 係咪嗰班人要嘅人？ 唔係啊，佢同鴨記一樣意思啫嘛，就係、是、佢二手嘢啫嘛。 我二手。 唔係鴨記就係二手嘢，重慶有可能仲有一手機買到， 因為嗰邊鄉下 唔係佢要，因為啲人要寄翻鄉下買部機。 啊，都係啊，都係幾樣嘢啦。鄉下用嘅媒體啦，同埋即係佢鄉下要啦，係咯。 OK 啦，咁其實講下佢差唔多，都講到佢沒落啦。好啦，咁今個禮拜我啲老啲歷史平成遺物都講完啦。好， 呢啲唔系超和嚟物嚟嘅咩？ 平成 啫，又未超和。 我大家好似系超和年卅。 平成1989年嗰时就做咗平成年，记住啊，平成年1989年噶。而家我喺 YouTube 度揾到平成年嗰一刻 最简单， 机好似我出世嘅时候。 你要知平成几时开波，你咪睇翻呢个 Black Iris 几时播咯。 哈哈哈， 即系89年咯。嗰時就 VHS 年代啊， 但係超黃末年，超黃末年已經有錄影帶噶啦嘛。 係啦，但係到平成作平頭嗰十年，頭嗰十五年仲係錄影帶時代啊嘛。 我哋從嗰年代都係錄影帶嘅喎。 係啊，係超黃平成之間呢個係叫做橫期，佢係橫跨廿幾年㗎。 所以咪話超黃開始咯。 係咯， 唔係平成開始，超黃開始。 超黃開始係超黃，但係 平成，但係平成仲係好多人用。 係啊，都仲係主流嚟嘅。 系喺平成中期先开始少人用啫嘛，开始回落啫嘛。 咪到2000年咯。 好啦，咁今个礼拜到此为止啦。咁下个礼拜再讲下Mario 三十周三廿五周年嘅新星嘢啦。好，下个礼拜再见，拜拜。